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北上频道烟花消逝15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每本定价为80蚊。 好，第二节翻嚟啦，咁啊，欢迎各位啦。咁啊，如果你觉得第一节嘅嘢真系太过虚无缥缈咧。呢節你就真係唔好聽啦，呢節更加虛無縹緲。 頭先耀尊咧咪提到有位網友嘅，嗰位叫 Nick Chiu 啊，佢就講下10年前嘅科網啊， 喺 Facebook 度。多謝阿 Nick 哥嚇，啟發。 嗯。 咁啊嗱，第二節咧，其實你可以 reference 翻咧最新嗰個神秘之夜嘅。 嗯。 嚇、啊，咁你唔使聽曬，佢有四節，一至三節咧就真係唔知噏乜嘅，你聽第四節得噶啦。第四節是一個阿台長的 conclusion 嚟嘅，係啊，咁一至三節咧，即係除非你真係好得閒啦，咁、你聽第四節咧，你係值得聽嘅。咁、神秘之夜Skynet 嗰集係講咩咧？其實講一個 big data 嘅 concept， 而家美國係炒到好犀利嘅大數據嘅 concept、而呢個大數據嘅 concept 係講緊啲咩咧？最 basic 嘅 definition 就係話咧，有一啲人或者係一啲嘅機構或者團體已經係 collect 緊。全世界或者佢个国家，譬如美国嘅 population， 每一个人一啲嘅 behavior， 一个包括嘅你嘅消费嘅模式啦、包括你嘅思想嘅模式啦，包括你个感情嘅模式嘅， 系 咁、当然呢样嘢系掕落去 Google 嗰度啦，因为即系好简单，你每日上网接触最多嘅 Google 啦，你查嘢，你 search 嘢，咁 Google 会有晒你 search 嗰啲咩嘅 record，即系譬如你 search 个底衫裤，咁 Google 就知道，哦，原来你对底衫裤有兴趣，你 search 个就系同女朋友分手究竟应该点样，哦，你知道佢知道你个感情上而家出现啲问题啦，即系例如咁样，跟住再用一个超级电脑嚟到 analyze 呢、个。嗱，呢個唔係 sample size 嘅 data collection 嚟， 係 collection 啊，係全美國嘅一個 statistic 嚟嘅。OK， 咁、個意思就係話 big data 第一個 step 嘅意思就係話咧，我知道你個 historical 上網嘅習慣、上網嘅條件，我就會知道我 sell 啲咩 product 俾你最好啦。即係譬如你 search 緊，與女朋友分手如何是好，跟住佢喺 Google 假設啦 ，Google 裏面彈個廣告出嚟係賣刀嘅，即係叫你自殺，你死鬼咗佢啦咁樣。佢係彈啲嘢出嚟啦，今日真係好 tailor made 嘅一個嘅廣告嘅模式。呢樣嘢其實。好多地方做緊，有成功有唔成功，咁所以你係第二個 step 就係話呢會係一個感情上面嘅分析啦、第三樣嘢就係話我要操控你嘅思想啦、我要操控你的思想，即係話我完完全全譬如以一的你做一個例子，我從你過去咁多年以嚟嘅 分析，我知道晒阿迪里呢个人系个乜嘢人之余，我亦都知道阿迪里下一步应该会做乜嘢。 系 吓、啊，即系譬如应该会做乜嘢咧？譬如系食夜晚食咩饭？你而家冇谂过嘅。 嗯， 嗰、那个分析完之后咧，个电脑话俾你听，你晏昼食，夜晚食干柴河。 嗯， 你本来唔谂住食干柴河，而家你相信咗有一样分析嘅嘢。话俾你听、嗯，你夜晚应该食干柴河，你好自然，你好似只老实验室嘅老鼠咁样、嗯，你真系会走去食干柴河嘅， 系， 因为你已经信晒呢个分析，嗯、而当然呢个俾你嘅分析嘅结果，你过去可能几年嘅时间，你觉得真系信得过嘅，吓、 嗯 啊，突然之间你走咗出嚟，话俾你听，喂、哎，阿的，你今日唔好搭的士翻屋企啦，你搭小巴，哦，因为佢分析晒所有嘢啦，包括好天方夜谭地，包括就系话。我分析咗全香港嘅的士司机， 嗯， 而家个情况吓、啊、都系好交紧更， 嗯， 或者有啲人饮醉咗酒，好佢揸车好危险，佢、嗯、都分析咗搭小巴个情况，哦，街口嗰度咧有个阿婶咧，本来今日要翻工， 嗯， 本来而家放紧工咧，佢会坐咗最后个小巴嘅位， 嗯， 但系佢今日冇翻工， 嗯， 所以有一个位剩啦，所以你落到街搭车翻屋企咧。你截的士有排等，你搭巴士即系搭小巴咧，即刻有个位俾你上。 嗯， 第一次你觉得咦好神奇，第二次觉得冇得顶，第三次你信晒。 系， 第三次无佢无论如何有冇做过嘢，佢叫你搭小巴，你即刻躝去搭小巴。 嗯， 呢样嘢系一个好天方夜谭、好电影嘅嘢。 嗯， 但系以台长个神秘之夜嘅意思就系话咧，呢样嘢其实会可能会好快发生，喺2040年就会出现噶啦。 嗯， 吓、啊、原因就系话有一个嘅超级电脑会研发咗出嚟，就系、是、Google 同埋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嚟嘅。咁、那个超级电脑嗰个运算能力咧，系而家嘅电脑嘅3600倍。 嗯， 而家嘅电脑嘅3600倍嘅运算能力咧，系快过你个人脑嘅。 嗯， 吓、啊、咁如果你配合咗，你话喂都系电脑。话俾我听要做乜啫？咁我可以唔听噶嘛？咁你要知道，人同电脑已经系冇乜分别噶啦。 嗯， 2040年嘅时候，你一定好依赖电脑。而呢个电脑唔系话讲紧嘅手机，唔系话你戴紧嗰副嘅 Google 嘅眼镜，嗰、那个电脑可能已经植入咗你个身体里边噶啦，喺摆咗你个脑里边噶啦。你依个电脑帮你打电话，帮你去做闹钟，帮你去做记事，甚至乎啱讲嘅嘢已经系操控咗你嘅思想噶啦。咁、 嗯、 即系所以台长喺个节目里边成日就拎咗 Terminator 呢样嘢出嚟啦、 嗯， 即系呢个未来战士出嚟啦，就系话未来战士其实唔系一个机械人嚟嘅、 嗯，其实系人嚟嘅， 其实系人嚟嘅、嗯，不过机械化咗自己嘅啫。吓、嗯，咁、啊、呢样嘢个 big data 嘅大 big data 嘅 concept、 嗯。 咁啱讲佢第一节就系话咧，如果美国真系有呢个 big data 嘅 concept， 佢始终都系要炒起一个热潮噶、 嗯， 变成一个热潮，一个好大范围嘅热潮。如果当时阿里巴巴真系上市，以一个好高嘅市盈率或者好高嘅估值上市嘅话，去推波助澜，令到呢一扎公司亦都可以推上去嘅话咧，有咁嘅可能噶。因为你要知道，嗱啱啱讲过呢啲咩 big data 第一个 phrase 就系影响你个购物模式啊嘛。 系。 而阿里巴巴确实又真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因为佢个 data 够大个 sample size 吓，因为佢嘅用户够多吓、 嗯。 如果假设阿里巴巴结合埋腾讯，腾讯系一个社交网站， 嗯、 个 QQ 社交网站，阿里巴巴系一个购物网站，两样嘢结合咗嘅话咧，你成个人，你个阿的呢个人，你喺佢网站里边个分析嘅系统里边，你系活生生血肉模糊咁样摊咗喺度嘅。 明白你所讲乜，所有嘢 好抽象啊！即系大家要用一啲科幻嘅角度去谂啊！ 我简单，我希望我可以简单啲去讲啦。其实头先耀尊所讲 big data 概念咧，有少少套落翻落去 Wegerson 度嘅意思系咁咧。呢个系讲真嘅。OK， 就系话透过一个 media 嘅媒体角色，各位听众会 follow 住可能部分主持人嘅一啲言语上嘅，无论系文化思想上嘅方向， 系啦。 catch 到呢班人嘅 market 之后咧，亦都希望从而改变晒佢哋所有嘅消费模式。呢、这个就系所谓嗰个生活态度。OK， 套用翻 big data 落去嘅意思就系话，我哋掌握唔到我哋听众群嘅一啲数据。 嗯， 而 big data 就系将每一个人上网 一個日常嘅記錄全部 record 曬落去，即係你幾首先係你咩時段會上網，你平時會上啲乜嘢網站，然之後你當用人手引擎搜索器去 searching 嘅時候，你會 search 啲乜嘢 ？OK， 甚至佢會 mark 埋你嘅係你會邊間銀行或者你所有嘅投資，你會完全地喺曬嗰個中央嘅電腦喺度嘅， 係啦。 然之後個電腦需要呢個係咩？唔係一個所謂 sample 嘅概念，就係話係要搜集曬所有嘅數據，係一個 history record 嚟嘅，一個歷史嘅記錄。whatever 可能由五年到十年，慢慢就會去統計到一樣嘢，就係咩呢？就係話你喺某一啲 scenario、某一啲情況發生嘅之下而得出到嘅結果， 絕對 係啦。就係、是、個其實呢個咧就係控制。成個一個國家人民嘅消費模式，一個地區嘅消費模式咁嘅概念嚟嘅， 絕對地係呢、這個就係操控啦。係 啦， 嗱，咁呢樣嘢就變成我成日都經常都會諗，我呢排呢幾年我經常諗一樣嘢嘅，就係關於政治嘅政治經濟學就係咁樣噶啦、啊，就唔係嗰啲所謂講嘅政治經濟學啊，邊個落台啊，邊個咩啊嗰啲咁樣嘅。 嗯， 嗱，呢樣嘢其實 big data 到最後發生。我哋再史提芬史不保啲，再科幻啲去諗，真係全人類係變成一個機械人。 嗯， 啊，個機械人有你嗰、那個你個腦裏面有個 chips 話俾你聽，阿 Dick 你今晚要食乾炒牛河，因為我分析過啦，你對上咗十日冇食過牛肉。 嗯， 咁我亦都分析咗咧，日本嗰度咧有隻好靚嘅神户牛，嗯、就啱啱俾人鋸咗，而佢其中一嚿嘅牛咧。牛扒呢就唔好话唔知点解啦，就已经系嚟咗香港卖咗三盒， 嗯、 剩翻一盒喺你屋企楼下嗰间超级市场，啱、 嗯、 啱好你可以买到。你而家行落楼下咧，你可以买到啦。我分析晒噶啦，因为咧我分析埋嗰个 lift 而家冇人搭啊，咁啊个电脑就喺个脑里话俾你听，阿迪你落楼下食干炒河，因为嗰嚿牛系你最想食嗰只日本神户牛柳。 嗯 啊、你而家搭落去搭 lift， 出去搭 lift 冇人，因为我分析过你成等大厦啲人咧，而家系冇人搭紧 lift 嘅。 系 吓，嘣嘣嘣嘣嘣，咁你就走落去啦。呢个一个操控系咪？呢个一个行为模式嘅操控。如果我哋 part 落一个政治嘅操控里边咧，好简单啦。乜嘢叫做共产党啦？乜嘢叫共产党？除咗你谂嗰啲血淋淋啊，冇民主冇自由之外，共产党系一个乌托邦嘅理念。究竟共产党呢个乌托邦嘅理念系讲紧啲乜嘢咧？ 哇，好深奥啊！但我 喺经济学上边，政治经济学， 用谂谂先。 嗱，我哋而家喺资本主义世界，我系喺资本主义世界。阿迪，你食饭净系食河粉？淨係食粥還是唔食乜都唔食，呢個係你嘅個人嘅 desire， 係你個人嘅慾望，加上你個人嘅 demand and supply 嘅問題，係咪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呢？其實講緊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啫，所有政治制度都係講緊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即係個資源分配。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就係話你嘅資源同李嘉誠擁有嘅資源爭好遠，呢、這個叫貧富懸殊嘛，係咪？因為佢有錢，因為佢有腦，佢賺到錢。因為你蠢，你冇腦，你賺唔到錢，你食乾炒牛河，李嘉誠食鮑魚。OK， 個資源就分咁樣嚟分配嘅，由個 demand supply， 由你嗰個嘅財富去分配。呢、這個就係原富論啦 ，Adam Smith 嘅原富論啦 ，demand and supply 可以完完全全去分配所有嘢，個 resources 咁樣分配。OK， 因為嗱，當然呢啲好經濟學㗎啦，我唔係講緊中五至中七嗰啲經濟啊，你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就係用呢啲嚟到分配個 resources 嘅， 係 共產主義係點樣分配個 resources 咧？ 從一個國家去分配翻所有嘅資源落到人民個手中，而希望呢個分配嘅過程當中係。比資本主義嗰一套更加有效地去發揮嘅，類似蘇聯時期史太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嘅 Planned Economy 嗰陣時做嘅嘢一樣。 嗱，你咁樣答咧就滿分啦，你因為你拎咗 Planned Economy 出嚟， 類似 計劃經濟，即係話阿迪究竟你係做農夫，淨係打魚喺極自由市場裏邊，喺資本市場裏邊，你係要經過 trial and error 嘅。 嗯， 你应该是做农夫的，你首先譬如你毕业之后你走去打鱼，你发觉你连游水都学唔识，你托乜鬼人去打鱼啊，跟住你转去做农夫，发觉农夫啱你做，你耕田是最叻嘅。咁但系你中间你牺牲咗一啲嘅时间去走去做捉鱼，系咪？呢个系资本主义社会里边要牺牲嘅一个嘅 economy value 嚟嘅，经济嘅 value 嚟嘅。但系共产主义唔同， 嘥咗， 就系话阿的，你去打鱼，你去打鱼，总之我安排咗你去打鱼，啊，我就去种菜，安排咗，就算。阿迪，你到最后发觉你唔啱打鱼，唔得，因为个计划经济，你无论如何你都走去捉鱼。我唔啱耕田，我无论如何都要耕田。其实可能我应该去捉鱼，你个耕田，第一个资源错配。但系如果好大嘅人口嘅话咧，这个资源错配可以 scale down 咗嘅，或者系大 lose 咗呢个影响嘅，吓，即系有100个人耕田里边有一个人其实真系唔啱耕田， 冇所谓， 冇所谓，嗰一个人咪死鬼咗佢咯，系咪？吓抵乜死啊嘛？你话斋系咪？吓呢个一个资源错配嘅问题，点解会有呢个资源错配问题咧？就个 transaction cost， 系 就系嗰个我要认识你呢个嘅 cost， 吓我点解将阿迪你应该去捉鱼，我摆咗落去耕田呢，最主要原因就係我唔知道你真係捉得鱼呀，大佬。调返转，头先个例子係你唔应该去捉鱼，你应该去耕田。我点解我都摆咗你去捉鱼呢？你唔啱做嘅。因为我唔知道原来你唔识捉鱼呀。 係个 information cost 个问题。 係个 information cost 嘅问题嘛。好啦，如果你 big data 呢样嘢再 park 返落去嘅话呢，我一早知道㗎喇，我个电脑计咗出嚟的你係耕田，你唔应该捉鱼。所以你一出世你就走出去耕田㗎喇。呢个咪共产主义嘅乌托邦囉。 係。 资源绝对係 low cost 之下係最 best allocation 囉。 係喇。呢个返去抛少少书包。就係、是、马克思所讲嘅乌托邦，就係话工人阶级可以喺一个有效嘅情况之下发挥最大嘅工作能力，从而令到本身嘅资源发挥出到嚟，成为最好嘅一个波特，分散返俾所有人民，从而获到大家可以系一个双赢嘅局面。而马克思点解要有走咗个共产主义嘅理论嘅原因，就系、是、因为攞返十六、十七世纪时期嘅英国工业革命，知道人喺呢个资本主义之下，工人呢个情况喺成个流水作业式嘅生产过程里头，工人只系一个机器嘅部分。但喺呢个每一个机器嘅部分里头咧，马克思就写咗一样嘢嘅，就系、是、一个有人性化嘅嘢。当人长期做一个 type 嘅工种嘅时候，即系话佢即系一 part 嘅指令嘅时候，佢慢慢对于个工作就会有一个疏离感。嘅出現，所以就走出咗共產主義呢個概念出到嚟。頭先耀尊可以嗰樣嘢化簡少少嘅，就係話呢 OK， 而家喺香港社會度好易套得到去改變成個消費模式嘅，就係話特別喺食品嘅問題上，只要突然之間喺個市場度彈咗一個喺外國做冇 made in China， 然之後話俾你聽係純天然養嘅豬肉、牛肉，特別啲食品類喺成個香港嘅超級市場運行嘅話，而比普通我哋喺五豐行買嘅肉高 10% 嘅話咧，全香港人係會攏去買嘅。 係。 因为我哋本身已经人系有一个概念，我哋吸收咗好多唔同 information， 包括喺 media 度或者网上度又好，从而已经有个既定嘅模式印象，对于某一啲 product， 我哋系唔会去消费嘅。然而呢一样嘢我哋系唔知嘅，因为我哋喺成个人每一日24小时里头，我哋记唔到咁多嘢，等于我哋唔会记得翻我哋一年前嘅消费模式。 系， 但系。假設後面有一個 data center 去所謂嘅輔助， 係 頭先我哋講嘅操控，而調翻轉我哋所謂輔助嘅話咧，分析咗數據出到嚟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每一個人整體嘅消費模式， 啱 就係咁啦， 就係咁啦。咁嗰個分別就係馬克思係冇電腦，係 啦， 我哋係有電腦，亦都個最大分別就係話。马克思冇电脑，佢唔需要以为，佢唔会想象到有电脑对佢嘅影响。 我哋呢个年代，我哋完完全全可以俾电脑 occupy 咗。我哋因为我哋会相信个电脑嗰个能力系会比人类去强嘅。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共产主义系一个好乌托邦嘅嘢，佢理论上真系 allocation resource 呢个层面里边，佢系100%无懈可击嘅。但系人咁多。你冇可能知道晒所有人，你冇可能 allocation resource allocate 到最靓嘅。但系而家有电脑，正如你咁讲啦，我分析晒㗎啦。我知道阿的本来你最啱就係耕田。我放咗你个耕田，你耕咗田好耐好开心。嘩，最啱你做㗎啦，最啱 feel。但你耕到10年之后你闷。你唔使諗你闷啊，我一早知你会闷。因为你只从你过往嘅消费模式里面呢，我判断到10年之后你耕完田闷㗎啦。我就可以适当地将你安排佢到啤胶。 係啦。 啊，咁你见到嘩，我未开始闷，你已经派我去啤胶。而我一第一日去啤胶又啤得好过瘾，原来劲好玩过耕田。喂，咁你个人生咪好丰盛啊，係咪？如果你换喺而家嘅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就係话我耕咗10年田，我开始闷到我即 diminishing return, marginal return, 嗰个 utilities 个 return 降低嘅时候，你降到负嘅时候，你先至会去搵个啤胶工。但係中间嘅过程你咪损失咗，伤心咗，系咪？而家我一早话俾你听，你要啤胶，咁、 這個、 你冲去啤胶。 呢、這个就系马克思讲嘅，喺个工厂嘅过程，人就会有个疏离感啦。 系啦， 撇除要减低个疏离感嘅几率发生嘅时候，就需要去知道过去一啲 data， 而拱去你另外一个工种嘅模式，提高你嘅生产能力。 好啦，所以我哋再科幻啲，如果人类真系去到呢一日，即系有一日每个人个头里边都有个超级电脑 park 咗入去，而呢个超级电脑完全控制咗你嘅话咧，你唔使问有啲咩股票噶啦，嗰阵时系一定冇股票市场。绝对唔会有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嘅存在就系 efficiency 嘅问题嘅啫。咁我搵集即系好强嘅 academic 呢啲。好 efficiency 嘅问题。efficiency 有强有弱，就因为大家对个后未来嘅嘢有唔同嘅理解。 系。 对手掌握嘅消息资讯有高有低。先至会有 efficiency， 先至会有股价。OK？ 如果大家都知道晒嘅话呢，就冇股价㗎啦。就冇 stock market 㗎啦。咁所以如果科幻都要諗，如果2040年或者之后真係会咁嘅话呢，你唔使炒股票㗎啦。因为你根本就唔需要股票㗎啦。就算你真係需要股票，个电脑话俾你听佢会俾咗旧股票你㗎啦。咁、已经系冇任何意义㗎呢个世界。咁所以啱我讲就係话，我一路都諗緊就係话，而家香港嘅全世界政治制度大概有三种形式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同埋社会主义。三种主义都有利害，有好有唔好。资本主义越嚟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越嚟越共产主义，中国嘅共产主义越嚟越资本主义。咁所以諗下未来嗰几十年里面，係咪再我哋继续要驱离于呢三种嘅政治主义，而忽略咗可能有第四种嘅政治主义走出嚟呢？就啱啱讲呢啲啦，就係大 data 啦， big data 主义啦、你唔使諗㗎啦，嗰陣时系咪叫共产主义，系咪资本主义，你已经 never mind 㗎啦。因为你每日飲几多啖水，屙几多次尿，话晒俾你听，到时到后你会做㗎啦。咁嗱，呢样嘢其实好题外话吓、即系同股市完全冇关，即系纯粹系唔止讲股仔添，直头系科幻股嚟咁样吓。咁一样嘢就系话咧，啱啱讲阿里巴巴或者 Google 去做呢样嘢，去做个 data collection 嘅话，佢哋系咪一个最好嘅人选去做咧？当然，而家我哋睇就系话，我哋上网 search 我哋 through Google、或者系 Yahoo，、我哋喺网上买嘢，我哋 through 淘宝、某程度上，佢哋要 connect 我哋呢啲 data 嘅话，佢绝对可以做到。佢绝对可以做到。但系其实梁锦祥嗰日台长嗰日冇讲到一样嘢，就系、有一种东西对于呢啲嘅 data collection 系最好嘅， 系 最能够100% connect 晒你每日嘅嘢。就是你个电信供应商。因为你全部智能电话都有个嗰啲打钉啊。即是你 我明白。 佢会知道你拎住部电话行出街，佢会知道你行咗去边。 你落街买嘢，你落街系超级市场，佢唔知未必会知道你买咗啲乜嘢，但系佢知道你有超级市场，两点至三点你有超级市场，三点至四点你喺边度，四点至五点喺边度，你带只要你带住个电话嘅话咧 ，smartphone 全部知道晒。 嗯， 咁系咪如果要以呢个咁嘅 concept 去逻辑去谂嘅话 ，data 即系 big data 呢个 concept 最大嘅赢家或者系最大嘅得益者系咪呢啲咁嘅服务供应商咧？ 嗯， 某程度上系嘅噃。 系。 系嘛？ 我答系。 系啦，咁所以我哋系咪应该系炒中移动、联通、smart 通，就唔应该系炒 Google 咧？ 但系调翻转嘅系，中移动嗰个 control 系在于一个政治嘅审查啫嘛，佢唔系从一个。 但佢要如果要做嘅话，佢有条件做到。 我知佢有条件做到，但佢谂唔谂得通呢个 point 啫嘛？ 喂，我唔知 嗱， 台长都谂到嘅嘢，我谂中移动都可能谂到。 即系我同你，我哋今日讲谂唔谂到呢个 point 啫嘛？如果佢哋谂唔到呢个 point， 咁你就搭路请我哋两个啦，系咪先？ 嗱，当日神秘之夜里边咧，除咗何故之外咧，其实全部人都谂到呢个 point 嘅。 嗯。 其实呢个 point 系可以谂到，但我进一步去谂就系话，系咪嗰个网络供应商系可以攞到更多嘅嘢嘅啫？ 系， 我只系觉，我只系想 point out 呢样嘢。 因为就系佢会知道你所有 ，OK， 应该咁讲，从部电话，因为电话已经系论到去上网嘅关系，佢会知道你由 send message 去到打电话，一个人大致上一日24小时个活动嘅模式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头先耀尊所讲嘅，就系佢更加会知道从部电话嘅网络嘅联系，而知道你个人会喺咩时间出现喺乜嘢地方里头。 系啦， 咁呢两个数据咧就好重要啦，就代表你一个人喺一至日呢七日里头，究竟你工作嘅时间、休息嘅时间、愿意消费嘅时间个时间表喺度。第二样嘢就係话你嘅行动，你去边个地方，你係一个消费嘅模式嚟嘅， ok， 係。 而清楚晒之后的话呢，就好简单地有大约我自己觉得啦，有六成至七成嘅机会率啦，可以 control 到一个人嘅消费模式啦。 好啦，咁讲我哋再总结下神秘经济学， ok， 啱讲过第四样嘅政治主义就可能系呢啲所谓嘅即求其咁个名叫 big data 主义， 嗯， 一个 big data 控制住晒你。如而家如果大家都系朝住呢样嘢去谂，你要谂下个 big data 嗰个 collection 里边有啲乜嘢嘅公司或者啲咩嘅 tools 一定要合埋一齐。譬如我哋咁讲，阿里巴巴 系 佢掌握咗你消费模式， 嗯， 阿的原来你睇戏咧。你买翻版碟咧，你买啲科幻片，买爱情片嘅、嗯哦。我知道阿的呢个人咧系中意即系虚无缥缈咁谂嘢，吓、嗯，亦、啊、都系好爱情嘅咁样。嗯、但系我唔知道你几时， 嗯， 我知道你会有呢啲嘢，但系我唔知道你几时、嗯。如果我 park 咗落去一个，譬如系电信供应商嘅时候、嗯，我就知道啦、嗯，我就大概隐约知道，原来你七点至八点咧，你唔会喺街嘅、 嗯， 你会喺屋企嘅。咁、嗯、我或者我相信就係话你要睇呢啲咁嘅科幻片、爱情片，你就係呢个时候啦，可以估到你呢个行为消费模式同埋个时间模式结合到出嚟啦。或者你三点至四点，你通常会超入市场嘅。 嗯。 但我知我喺嗰个电信供应商里面，我知道你个电话嗰阵时你带咗入去超入市场里面，我知道你喺超级市场里面，但我唔知道你买咗啲乜。 嗯。 但係银行会知道。 係啊。 银行会就超级市场当然会知道啦、嗯、但是银行会知道、 嗯、 如果你是信用卡付款的话、 嗯、 我大概会知道你是买了什么东西。所以电信服务供应商、 嗯、 银行、阿里巴巴这些东西，如果我三个 data 可以灌在一起的话、 嗯、 阿的你这个人每日24小时就算我不识你、 嗯、 我都完完全全知道你几点起身去超级市场买了什么东西、 嗯、 屙了几多督尿、 嗯、 夜晚吃了什么东西，电视你在看什么东西，我完完全全知道了。 嗯， 咁系咪好正呢？ 系 好正㗎啦，咁真系可以真系 big data 列神㗎啦， 嗯， 大 data 大数据主义者㗎啦， 嗯， 咁所以你如果你继续諗嘅话，你会发觉就系话阿里巴巴会唔会收购一间中移动呢？电信服务供应商呢？ 或者中移动收购阿里巴巴， 我会 因为两间结合嗰个 data 嗰、那个嗰、那个 value 就好大。 我会调翻转系中移动咯， 唔紧要，总之两间公司会唔会合埋一齐咧？ 我系啦，有可能咯。 这个 data value 系最大嘅。 问翻姚转先，突然间唔记得系咪中移动曾经讲过话佢会想搞手机银行啊？ 佢一定会搞， 系啦。我都谂到银行 啊！即系当然呢啲好天方夜谭啊，好好电影咁嘅嘢吓，但系电影可能预示到未来都唔定噶，系、正如台长成日都预测未来噶啦，咁、我哋做下台长啫，而家系咪吓？咁、所以大家可以谂一谂，就系话，即系当然你唔系话即刻要买中移动、阿里巴巴博佢哋合并、即系我哋咁讲嘅，大佬啊，狗吹啫喺度吓。但系如果你真系相信 big data collection 系真系会有呢样嘢嘅话，呢、這个系可能会实现到嘅， 系 吓，就系第一呢、這个今日嘅启示，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算冇一个植入电脑喺阿的你个脑里边，影操控住你，但系固有一啲嘅你嘅印象，或者话话俾你听，就系话其实有噶啦，阿的有个电脑，其实一出世已经摆喺你个脑里边噶啦，个电脑话俾你听乜就乜噶啦，而家个电脑我拎咗出嚟噶啦，就喺呢度。就喺呢度，个电脑话俾你听，你夜晚要食干柴河，你都可能会信嘅。即系启示二就系话呢样嘢可能系唔实在、唔存在嘅，但系因为你信咗呢样嘢，或者系一个集体嘅思想行为系信咗呢样嘢，呢样嘢无形中亦都系可以存在嘅，阿的，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我明， 即系好似广告效应咁样啫嘛。就是、廣告咁樣啫嘛，你日日咁樣植入咗落去，你會發覺你俾廣告影響都好大嘅喎。咁呢樣嘢，所以可能真根本上就係一個局話俾你聽 ，NASA 話俾你聽，我哋整緊個超級電腦、，Google 話俾你聽，我哋都有份整，阿里巴巴話俾你聽，我點點點點點點，係俾你一個植入嘅感覺，就係話，因為佢個 data big data 呢樣嘢喺道瓊斯喺華爾街裏邊而家搶得太大啦、大家都相信係嚟緊幾十年後就會有啊、就算佢真係冇研發到呢樣嘢，或者根本就冇呢樣嘢，大家都相信嚟緊會有，亦都可見嘅將來會有。咁呢樣嘢真係可能唔需要研發出嚟，係有人話俾你聽，你係咁你就咁、有人話俾你聽七一要上街，你就砰砰聲走去上街；有人話俾你聽你唔好悼念六四，你就砰砰聲唔好悼念六四。呢啲亦都係一個神同埋教主嘅功能嚟嘅喎。 係。 神同教主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你捋个头埋去信，他就变咗在你的心里面是存在了的、这样东西都是影响你的行为模式的、所以这样东西不关股票事的、就是顺带这样讲的、所以启示就是说留意多些 Big Data、这个 Big Data 这个概念 了、 okay? 跟着最后顺便冷冷即是 3D 打印咯， 好、 这样东西是留的、 嗯 啊！呢樣嘢即係唔係坊間講得咁神奇嘅，即係可以 print 個 pizza 出嚟食啊，print 啲即係你好簡單嘅嘢，真係確實有嘅。print 張凳出嚟好簡單，塑膠凳係 print 到出嚟，真係 print 到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 print 到好複雜咁樣，譬如 print 個電腦出嚟，咁係唔得嘅，因為裏邊有唔同嘅物料嘅 component 啊咁樣。你 pizza 都難嘅，因為你 print 咗個 pizza 出嚟，你個番茄裏邊有芝士。有麵包，咁你點編出嚟呢、咁唔通你個編塔裏面堆兩粒番茄落去，堆啲麵粉落去，堆啲水落去咩？ 係 啊，咁所以而家大陸裏面係炒得好大嘅個 3D 打印概念，而家香港係冇嘅， 冇噶。 咁亦都唔排除香港嚟緊有啲公司話自己有嘅，咁走去喪炒嘅。咁呢樣嘢投資者即係就要特別地小心啦。 OK， 喂，時間差唔多啦，耀尊。 好虛無縹緲啊！如果你听完一次之后唔明嘅话咧，你听下神秘之夜第四节，听完神秘之夜第四节之后就再翻听多一次。再系唔明嘅话咧，你就真系唔好听呢节目啦。我呢个今日讲古仔系会越嚟越科幻 的， 我系循住科幻嗰方面去发展。 好心， 但你要记住顺带一提就系话。好多人都讲緊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咁其实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除咗喺嗰个权力斗争嘅话语命题以外，其实佢讲緊嘅係个经济上面嘅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嘅啫。OK。 好 OK。好，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见，拜拜。 球季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呢，无论你係反慢、反离、反车、反压、反巴，甚至乎係反皇马。七一，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游行啦。